当中以同车神的冲突最震撼世界。在南高加索受到俄国和亚美尼亚的鼓动下，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分离势力又对格鲁根亚进行抵抗，曾经爆发令人心寒的种族清洗。而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卡的多年争夺战，亦都令到以亚美尼亚人口为主的纳卡地区起义，成为不被承认的独立国家，增添地区的不稳。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咁啊，星期三，咁啊，仍然咧就林佩里啊，同埋陈泽明啊，同埋小弟刘天赐咧讲电视大比拼，咁啊，今次第二次咯喎， 系啦， 续集嚟嘅，不过可能仲有第三次， 系希望有啦， 系咁啊，呢个题目咧讲之不尽嘅，系啊，咁啊，尤其咧香港人咧特别喜歡看劇， 咁 我哋嗰陣時咧，定咗電視劇啊，其他好多節目咧都冇咁重要，就擺咗呢個咧為第一重要，第一最重要嘅劇種。咁最重要咧原因咧就因為中國人咧中意睇劇啊，咁呢個冇得勁啦。即係全世界咧，譬如澳洲咧入主嗰陣時，曾經一度咧覺得香港人咧係中意錢啊，所以佢係中意玩遊戲，用 game show 咧遊戲節目咧嚟吸引。咁點知原來咧香港人情願唔愛咁多錢，都情願睇劇，用尤其咧睇連續劇，因為呢個好奇啊，咁呢個有一個傳統嘅，欲知後事如何，就且聽下回分解，追看性好重要嘅。咁喺外國咧，譬如咧近住香港嘅韓國、南韓咧，日本啊、台灣啊啲劇咧，都係咧走呢個路線，即係連續劇。追韓情，而家咧連大陸啊拍嘅網劇咧，或者係電視台放嘅劇，都係走咧呢個連續劇嘅路線。咁呢個大比拼咧，其實咧就係連續劇嘅大比拼。 冇錯， 冇錯， 係咪啊？阿志官不愧為呢個電視中人，其實咧未講電視劇大比拼之前咧，值得真係講下嘅電視劇同埋其他嘅節目形式嘅比拼。 係比拼。 點解電視劇係王者咧？有好多原因嘅，正話次官講咗嗰個其中一個啦。就係咧香港人華人咧，其實咧係中意咧係追劇。即係呢個係傳統嚟㗎啦，由呢個章回小説啦，圍喺大笪地聽古仔啊。但係好重要的一樣嘢咧，其實咧就係同嗰個電視本身個性質有關係。 哦， 電視咧就係一種咧所謂叫做即係英文叫做 habit forming behaviour， 呢個養成習慣嘅行為嚟嘅。 係啊， 咁有啲乜嘢比連續劇更加令你養成咗睇電視嘅習慣咧？ 係啦，冇錯。 另外一樣嘢咧，我諗啊，次官係好清楚啦。你電視劇咧會捧紅一批人噶嘛，一批藝員啊嘛。對於個電視台嚟講咧，啲全部都係生財工具嚟， 資產啊， 係啊，都係資產嚟嘅。 係 呢啲咁嘅明星效應啊，我記得有陣時咧，好多時咧，其他即係譬如同 TVB 競爭咁咧，佢個電視台咧可能咧搞咗一輪之後咧，都有一個成功嘅節目嘅，可能即係譬如嗰陣時。 時弱勢的亞視，不知道是否那次叫亞視， 或者是再之前呢叫 ATV， 是是是，他都有些受歡迎節目的，譬如百萬富翁，是是是，但是一個受歡迎的 game show 呢不足以抗衡一個有受歡迎電視劇的大電視台， 同埋冇咁長啊， 係冇錯， 個長度咧，偶然我嚟吊下口味咧， 就可以 啊。 阿次官記得當年《狂潮》係100多集㗎，哇！嗰陣時犀利到。啊，頭先兩位拍檔咧有啟示嘅，第一個啟示咧就係話嗰個習慣性，我好有記得嘅，即係你翻到屋企咧，香港人啦嚇，第一件事做咩？唔係開燈啊，有啲第一件事係開電視啊， 我 呢個真事嚟嘅呢個。另外一個咧，我喺外國住得都幾耐啦。我有一次同你哋傾開，佢話：啊，你哋香港啲電視好特別。佢話：我點樣特別法啊？佢話：你哋淨係得 soap opera 嘅啫，淨係得 電視劇。 佢話：你竟然可以一日咧播5套6套，我數過真係得嘅。係呢個現象咧，喺外國係少見嘅。 嗯，冇錯。如果係我哋研究嘅結果咧，發現原來咧做一個肥皂劇啊，即係正話你講嗰個 soap opera， 係美式嘅講法嚟， 主要就係家庭婦女睇嘅， 冇錯。 咁你呢種劇咧，其實咧係要嗰啲觀眾咧記好多嘢嘅，記咩咧？記正話你講嗰個人物性格，係即係話咧裏頭啊，無論係一家人又好，或者第二家人都好，每個人咧都是有他的不同的性格，而且要记得晒， 还有人物关系的， 是你的问题，就是人物之间的关系，由最初朋友后来变成敌人，最初由敌人后来变成朋友，本来呢，这个是他的老豆两个仔父子父女，后来发现原来是 仇人来的，可能 是仇人来的， 个飞机先是他老豆，个飞机先是他老豆， 是杀父仇人，即是这些种种呢就是呢肥皂剧的特色， 没错没错， 那么这个不止还要记得剧情， 没错， 前面呢发生的事一路下来呢，这个连续剧都是发生的。 那 你一定要记得上高。如果你不看个上高呢，不知道，原来有这样样的发展呢，你看呢就个趣味就会 大打折扣。 其实这个次官提醒了我们。其实看电视剧呢，不是一件咁容易嘅事， 不是 所以好的编剧呢会做一样嘢是什么呢，就是他要令到那个电视剧呢观众友善。 是没错。 观众友善是什么呢，就是他究竟要提你的。 是。他用 audience friendly， 我们叫做观众友善。 他用很多方式提你的。有时候就是最轻用的呢，就是一些所谓的闪忆。flashback。 flashback。 回忆。 回忆。很重要的。提一提你发生了什么事，讲多一次给你听。有时候就是啲嘢会讲到，即是要画公仔画出场。 一定要讲。 所以有時候有人覺得就是看電影和看電視是兩個很不同的經驗， 是啊，沒錯， 即是你要求的那個不同， 是 電視的那個難度的都可以問次官，其實電視其實那個結構的很難駕馭，因為它長到這樣， 是現在呢就比較短了， 是啦， 最重要呢就是因為大戲拍的編劇呢是少了，大戲拍意思就是說呢，要寫到100多集的時候咧， 係 嗰個故事人物嘅發展，人物關係嘅變化，劇情嘅變化，都好大波幅， 係 好大嘅變動嘅，唔係咁簡單由頭到尾都係咁樣嘅，呢個咧係證明唔得噶啦，係唔得嘅。觀眾都要求你變化， 冇錯， 同時代有變化，同佢嘅關係有變化，同佢周圍嘅人都有變化， 同個時事背景都有變化啦， 時變背景個時代有關係， 係係 係。咁啊，所以咧死好容易死人嘅，佢係死咗咪一時發了咯，佢係用唔係離開咗佢身邊，或者離開咗佢個租住，而使到咧有个变化。 系啊，经常用嘅设计，即系 plot device。 系，冇错 ，plot device。 系啊，冇错。同埋好有趣嘅，两位拍档唔知有冇留意到咧？ 電視劇啊，絕大部分即使是所謂經典電視劇都好，往往都需收尾。 是啊，梗係，因為呢個很重要，就是咧，就係我正話講嗰個氣魄問題。 嗯嗯嗯， 即係你冇一個氣魄。 嗯。 咁有兩個問題發生嘅。第一個問題咧，就是、一邊寫一邊諗。 係。 咁呢個咧就冇一個詳細嘅計劃。 係。 本來應該咧就未諗發展之前咧，先定咗個結局先。 冇錯。 嗯嗯。 呢個好重要嘅。 係。 咁但係問題咧，成日都有呢個問題，就係、是、原來嘅世界變化得快過你諗。 冇 錯， 冇錯。 係。 咁你想定咗個結局咧，係未必能夠滿足到其他觀眾嘅感受嘅。個社會變化得快。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嗰啲人咧做嘅人咧，亦有變化喎。即係換個説話講咧，可能佢唔同你做喎，佢跳咗槽 角色 冇錯。我哋試過咧， 冇錯， 見到咧有突然間個人唔同你做啊，走咗去第二度，就即刻變身咧，變咗第二個人咯， 變咗角色。 變咗角色， 好似係咪天蠶變？好似曾經試過，係當年係啦，天龍缺啊嘛，後來變咗做係啦，轉咗個主角啊，我都記得。 網中人亦都出現過咩情況？ 網中人試過係 變咗歐陽佩珊， 係啊係 啊，係啊，冇咗個人，係咁啊點搞咧？咁你啊即刻要有emergency， 我哋叫緊急嘅 應變措施。 咁啊即刻咧變化，你有。合理喎、 哦， 仲要做得嚟合理喎、 哦，劇情上面要配合翻佢， 要配合翻、哦。 誒、哎，你講嗰啲嘢咧，而家韓劇啊， 將 佢嘅推到高峰。 係 啊，事關講啲嘢，韓劇 全部都發生。 第一咧，根據消息，靈通消息人士透露咧，即係嗰個我老婆咧，佢成日睇韓劇，佢話俾我聽咧，唔單止你一邊寫劇本嗰時一邊諗啊，佢一邊出緊街嗰陣時咧， 係啊， 一邊拍緊嘅， 冇錯。 原因咧有一個重要嘅原因。重要原因就是去睇觀眾的反應。 這個呢個舉一個例咧，陣間就明白了嗱、當年呢我哋冇呢個作者現身説法啦，但我可以代表佢講。 OK， 係 呢個咧就係、是、網中人。 係 我哋寫嘅網中人咧嘅沈月咧，其中一位就係馬恩慈。 係 哦， 馬恩慈就係其中網中人嘅一個聽審。 係 另外一個係黃晶啊嚇。 係 咁，佢兩個人咧突然間。在呢幾集你又發現佢設計嗰個人物咧，叫做阿燦， 係受歡迎嘅， 好受歡迎。咁啊，即刻咧後邊寫咗嘅稿咧，設計咗嘅劇情咧， 加重佢氣氛， 都要變化，要加重呢個阿燦，因為佢受歡迎啊嘛。 因為佢食完好多漢堡包之後咧，大受歡迎。 漢堡包其實已經 改咗啦， 改咗噶啦。要寫重佢， 係 咁啊！監製亦係體會到呢個問題， 嗯， 而個演員都睇到喎，其他演員都睇到， 係 咁啊？點解唔寫重佢咧？咁咁啊！個個人都問緊問題嘅時候咧，編劇自己本身都要改橋， 係 都要寫重佢，係一寫重佢咧，就變咗後邊好多故事咧都唔同咗噶啦，咁啊寫咗點咧，設計咗點咧，抌咗佢咯，重新嚟過咯。 你從呢個角度睇咧，其實觀眾係有份參與創作， 絕對有。 其實非常之 interactive 啊， 我哋叫做互動啊，好互動嘅， 幾後現代 嘅。其實有少少似當年呢個電影嘅午夜場係嘛？ 呢個咧午夜場咧，正話冇講到呢個午夜場嗰個寫法 係。 午夜場咧，其實咧就係一種試金石，一種試寫水温嘅。 係 咁啊！我哋嗰陣時咧，中意拍喜劇啊，因為喜劇容易啲吸引觀眾。 係啊，係啊。 咁啊，派咗好多個編劇，分區由最旺嘅旺角一路至到深水埗，至到土瓜灣咧，到渡口。 係 咁咧。去到咧就 mark 住， 系 究竟边啲人喺边度笑？ 第几分钟？第几分钟笑？ 笑位系啊， 笑位喺边度笑？笑得多唔多？ 嗯， 笑到打唔打拍手掌？ 系 系系。 咁啊，跟住咧写咗之后就翻嚟，漏夜翻嚟 唔准瞓覺住嘅喎。翻嚟咧就即刻將啲資料咧 整合， 集中之後咧將唔好笑嘅剪咗。 剪咗佢。 咁你會會唔會話？唔信啦，唔理你信唔信，最紧要就好笑， 最紧要好笑， 能够好笑。然后第二朝早咧，星期日都系要试噶，试咗之后星期一即刻送检， 系， 第二次送检， 系。 咁啊，因为你改咗啦嘛，剪咗又加咗嘢落去， 要重新送检， 重新送检嘅，因为你唔同咗啦嘛， 系。 一送检之后咧，即刻变化，咁然后咧，嗰啲人咧就睇完之后咧，呢啲故事会吸引多啲啦。 系 最紧要笑料咗，笑声 ，笑位足够， 笑位足够，咁咧就摆上去正常。 系 咁啊，于是乎咧，呢、这个试金石咧本身咧就做到90%啦，或者90%以上啦嘅。市場受歡迎的程度， 冇錯，係啊！我信得過，即係譬如你話阿 Woody Allen 咧，仲唔係咁拍戲嘅， 係啊，絕對唔 係，唔係咁拍戲。 喺香港咁樣 嘅，但香港嘅電影咧，所以叫商業藝術就咁解。90%係商業，10%都有藝術成分喺度嘅。但係好有趣嘅一樣嘢咧，一陣間我哋可以詳細講下，志冠，就係咧，我哋今日話大比拼啊嘛。其實咧，電視劇咧就一個地方嘅軟實力嚟嘅。係 啊， 係啦，譬如你話港劇。大陸劇同埋韓劇、日劇、美劇咁咧，其實佢哋每一次拍電視劇出嚟咧，係比拼緊個軟實力。 係 一個好有趣嘅嘢咧。 嗰個地方嘅軟實力嘅。 冇錯，好多人都研究緊咧，就係點解中國今日啊個經濟實力咁犀利，個綜合實力咁犀利，科技咁犀利，點解個軟實力咧係遠遠落後？唔好講美國，遠遠落後韓國、南韓。 係 即有原因嘅，呢、這個從個電視劇嗰個分野嘅睇到， 係啊，有關係嘅。 因為其實都可以，我一陣再詳細分析啦。但其實都好簡單嘅，因為呢個國家個軟實力咧，即係影響力啦。簡單講，你要認同嗰個國家，由佢個意識形態到佢嘅生活習慣，佢嘅人民感情，你對佢有認同感嘅話咧，你自然會睇佢嘢多啲嘅。 我就有少少 保留。 保留我就覺得咧最重要嘅軟實力咧，就依賴咗係嗰個地方嘅政府點樣去睇佢嗰個存在。如果佢覺得佢嘅存在呢、這個或者黨嘅存在係重要過一切咧，佢就情願其他軟實力都冇咁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能够存在能够保持到先。否则呢什么都假的。 反正傾下。三个人有三个不同意见。 是好啊好啊。那听下这个歌呢我们顺序啊。假如真的再有约会就蔣家瑩的。 我和僵尸的 主题曲。

澳元兑美元0.734，新西兰元兑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76美元，卖出1811.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天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渐转凉。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政府即将试行为合资格一般申请住户提供现金津贴，初步预算会惠及90,000个一般的申请住户，目标在出年年中起接受申请。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薛兴阁的吃一碗文化是一本讲食但是不一样的散文，因为他写的是文化，他将文化植落肚里面，然后消化成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文化知识和文化观。 进一步看他这本书写的虽然也是一道道的美食，但是未必教你怎样炮制这一道道的菜，看来他更加重视的是这一道道的菜怎样成为美食，而且走过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这样才叫人目定口呆。 就举食家最喜欢的时鱼来讲，时鱼为什么叫做时鱼呢？原来呢，广州人是叫做三来，又叫做三黎。由于这只鱼呢每年的初夏三月才出现的时鱼，其他月是没有的，所以时鱼这个名字是呼之欲出的。史英阁还引用郑板桥两句诗，江南先笋趁时鱼，懒煮春风三月初。 他旁征博引，但是史先生就没有一味抄书引述，而是跟我们细细论述，这样读来才是他的文章。他是吃进肚里再消化出来的文字论述，读他的文章而不是在看资料查典故，所以说这个是让我们吃一碗文化，而不是叫我们查一轮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已经被他吞入肚了。 薛兴阁还为我们讲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他说有一对夫妇用这个烹饪时鱼来考核这个媳妇的才能。原来这个新的媳妇的蒸鱼是这样的，他先照一般的方式呢是刮去晒所有的鱼鳞，结局当然是不及格了。这个时候薛兴阁很细心地补充， 原来时鱼是从大海回入江的鱼，他积了一年觅食所得，将肥脂全部储存在鳞上面，就开始溯江而上产卵。时鱼的鳞不单止是它的精华，亦都是美食家的最爱。 文字简约的薛兴阁突然间来一招再起高潮，那个不及格的媳妇的故事呢之后再为大家解读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吃一碗文化》，作者薛兴阁，由明昌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 今日星期三啊，咁林佩你主持咧呢、這个广东广西节目咧嘅题目仍然咧系电视剧嘅大比拼，咁啊，佢讲咗一个好重要嘅大比拼嘅嘅 角度 就系咧。同軟實力嗰個國家啊，個社會嘅軟實力好大關係。咁你講先啦。 好啊，從電視劇向一個國家社會嘅軟實力。其中一個話題咧就係點解大陸咧經濟實力咁勁，個軟實力唔勁？咁正話阿師啱啱提到嗰四個字啦，我都好驚。我唔係立亂講嘅。 我講咗啲 叫意識形態。 哇！我講咗啲咁嘅嘢。 Ideology 係啊，我覺得而家咧個問題咧就係太多人咧。乜嘢都用个意识形态去睇，而电视剧嗰个有趣的地方在于咩咧？就系、是、你就算点样唔中意嗰个产地个意识形态都好啦，你都会中意佢电视剧嘅。 系 譬如咧喺香港人好多人咧都唔系咁认同啊大陆好多嘢，但系咧记唔记得咧当武媚娘 一 套电视剧范冰冰嗰套喺香港无线电视黄金时段做嗰阵时咧，佢系全年最受欢迎嘅电视剧， 系 冇人讲意识形态嗰阵 时，冇嘅。 所以咧就唔会，其实唔会因为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嘅意识形态咧去否定佢嘅文化产品。 系啊， 再讲啦，其实而家大陆唔系下下都讲意识形态。 系啊，咁台湾都系啊， 台湾 当其时咧做紧呢个《还珠格格》 系。 其实里面咧都系含有好多意识形态，喺个岛呢、這个岛国里边嘅意识形态。但系咧，亦冇人去详细去研究或者深入去体会。究竟《还珠格格》系后边讲紧咩咧？ 系啊， 冇人讲嘅， 系 亦冇人即系好睇话啊！呢、這个《还珠格格》又盲喎、哦，又流浪江湖喎、哦，咁啊， 系啊， 睇唔到 嘅。系啊，冇錯。同埋你電視劇咧，其實你真係好多時間係當係消閒咁睇。其實坦白講，有幾多人真係讀懂一套電視劇嘅意識形態？ 讀咧冇讀呢？呢個最呢、這個字用得最 關鍵 嚇。係啊，關鍵字 根本唔係讀嗬。 係啊，佢冇人讀。 會讀啦，係啊，係啊。即係你文化評論就講閱讀 係。 當係一個電視一個文本咁啊嘛，人哋大部分嘅消費者觀眾都唔會咁做。 咩大部分99.99% 可能剩翻嚇我一個人係咁做的，否則嘅話，你嗰啲咁嘅超級英雄片啊，哇個意識形態幾令人反感啊！ 係啊， 佢就係講美國嘅帝國主義啫嘛，點樣 詹姆斯邦嘅 係啊，詹姆斯邦幾反感啊！ 系啊， 詹姆斯 波，即系呢个女，又尤其是用一个女性主义角度睇嘅话，呢、這个詹姆斯波特别， 同埋一个殖民嘅角度去睇都好反感。 不过我又想补充一句咧，即系讲翻近啲啦，香港即系八九十年代呢一个电视剧最辉煌嘅时候啦，我喺第一集嘅时候已经讲过，即系喺泰国系佢哋会唱《楚留香》嘅广东话主题曲嘅，泰国 人 上海滩佢哋都好熟嘅。咁当时香港作为一个咁细嘅地方，个软势力其实非常之强嘅。香港呢个品牌咧，其实喺东南亚吓啊，次官。讲得好清楚啦，卖片花当时，即系我只要卖到呢个明星会喺呢一套片度出现，连个剧本都唔需要睇啊，已经卖到钱噶啦。 這個、呢个咧又讲个题外话笑话嚟嘅，咁当其时咧做25集就呢、是、个上海滩， 系 咁上海滩做25集嘅时候咧，即刻做到20集有人买下集啊， 哦， 第二集啊， 续集 啊。咁但系咧，嗰个蔡文许文强你已经 死咗， 挂咗， 死啊！ 丁力做主角咯， 系啦，冇错，决定死而拍咗添， 系 唔死咧，唔拍咧就冇事。 系 咁啊，嗰阵时咧曾经有个咁嘅提议，不如唔好死咧，身中几廿枪 都唔死， 都唔死啦！哇，咁唔系啩？我个人就反对啦。咁第二个问题咧？就係、是、佢有個孖生兄弟喎， 係 咁我又反對，點解咧？如果寫劇本有個孖生弟就好早講啦， 第一集提都冇提過， 提都冇提過喎，突然間因為有人買續集，所以提有個孖生兄弟係。好好笑噶， 系冇错， 系喜剧嚟噶， 呢个嘅阿志官讲完嘅，就系英雄本色嘅命运啦。 英雄本色系完全发生多事 咁啦。 英雄本色就系因为有续集，所以咧就要做出 个孖生兄弟出嚟。 孖生兄弟出嚟， 咪当年就系阿志官 ban 咗呢条桥咧，最后喺呢个英雄本色用翻啦。 知道呢个咧，唔知道。 而英雄本色咧续集咧，即系我谂。 包括裏面的製作人都同意的，絕對失敗。 是因為拍親續集沒有一套好的，除了教父， 除了教父，很多人都說除了教父， 教父第二集 都好， 沒錯， 因為他一度的時候一年戲度曬的。 我們覺得第三集不行的， 第一集都好都好的， 第二集都是我覺得都是最好的第二集。 但是呢，留意一下，其實教父他的橋是很高的，他是除了續集之餘，他是有前傳在這裡， 有前傳， 那時未想過有前傳。 我哋無間道後來都有試過，我哋 無間道又係結啦，第三集又係 又係整出嚟啊！ 咁就試過咧喺美國，唔係淨係香港喎，美國試過 cycle 啊，觸目驚心， 係冇錯冇錯。 咁呢個咧希治閣拍嗰套咧就一流啦，我一定大家承認係 經典 範啦，經典啦。 佢將觀眾玩弄於鼓掌之中。 係啊，之後咧又係呢個主角。安东尼帕金斯拍第二、第三集， 唔系喺主角， 都唔知咩嚟嘅。虽然同样嘅人拍翻前传，即系讲前传啦， 冇错。 就但系睇完之后咧，就一头雾水，唔知讲乜嘢，冇惊，冇又唔好有惊喜，又唔惊添，惊都唔惊。 你嗰个电一个地方嘅电视剧咧，其实系一个。即係你話眼係人類嘅靈魂之窗啊嘛，其實電視劇咧都係嗰個社會嘅靈魂之窗嘅。你喺個電視劇睇到好多嘢嘅。係，正話 CM 講咧，香港嗰個電視劇個黃金時代，即係離我哋好遠啦。咁啊，值得講下咧，點解嗰個而家香港嘅電視劇咧嗰個水平會咁差？係，呢個當然唔單止係香港電視劇啦，香港電影，粵語流行曲都係嘅。 都係， 其中個原因係咩咧？其中原因我諗咧就係。即係呢個牽涉到所謂嗰個叫文化智能嘅問題。你拍一啲電視劇拍得精彩，你電影精彩、流行曲精彩係在於咩咧？唔單止係純粹個創作力嘅問題，係牽涉到咧你嗰個地方嗰啲創作人咧嗰個文化嘅身份。你有冇一個完整嘅文化身份？知唔知道自己係邊個？同埋咧有一樣嘢嗰個文化自信。你對於自己嗰個城市、自己嗰一套文化有冇自信？有好多人唔明白無厘頭係咩？我唔中意周星馳啲戲嘅，但係咧好明顯咧無厘頭嘅唔可能係一個對廣東話文化冇個自豪嘅人咧拍出嚟嘅。佢拍咗出嚟之後咧，咁多人中意睇無厘頭咧，就係因為覺得。你明白無厘頭，你先係香港人啊嘛！呢個就廣東話啊嘛，你外國人唔會明無厘頭噶。你有好多嘅喺大陸嚟嘅人咧，佢都中意去睇呢樣嘢，就因為好覺得好似咧明咗周星馳呢啲戲，明咗無厘頭咧，就明咗香港多啲啊。但你諗下九七之後，香港變咗邊度有呢種咁嘅文化嘅自信？ 仲有一樣嘢咧，我呢度咧好多好少人講咧，就講出嚟嘅。而家差唔多咧，林佩你講出嚟就觸動起，唔怕講埋啦。 好， 就係咧，當年咧做家變嘅時候咧，係有意思嘅。後面有個意思，我哋班編劇同埋導演咧係有一個諗法嘅。 哇！次官爆料啊！而家 係啊，嗰時咧唔講，亦唔需要講出嚟。道理咧就唔係到劇想講俾你聽，你感覺到心領神會，咁你 O K 嘅。 Show not tell 有意思。 係啊，not tell 唔再話俾你聽嘅。咁嗰時就係講緊而家嘅香港精神。而家講用對白講四個字就香港人就自我發奮。如果一個人唔能夠自我發奮咧，你喺任何嘅社會裏邊都冇可能出頭嘅。洛林呢個角色咧就係自我發奮，佢情願失去咗佢嗰個愛情，佢同曾江個愛情，情願失去一切，但係佢都要好俾你睇，唔能夠衰俾你睇。佢係二奶女，佢都要嗰時二奶女好慘嘅，知唔知？佢做二奶女。佢都要唔能夠衰俾你睇， 更加要自己發奮， 要自己發奮，不惜其他嘅損失。呢個係嗰陣時嘅諗法。咁但係咧，呢個現實力全部諗嘅諗法係咁樣。收尾做六十集嘅奮鬥啊，天虹啊，都有後邊有。有根據，有個同個社會有關係嘅。但係咧，就好多人係 唔想睇嘅，唔想知，唔想。唔想去論及呢樣嘢。 阿次官同林佩，你講到呢一點咧，即係我用啲較為政治化嘅語言去講咧，就係所謂而家成日講嘅身份認同啊，同埋本土主義。其實呢幾樣嘢咧，喺每個國家啦或者地區咧，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嗱，新加坡一個如果喺講電影業或者電視業，都唔算好發達啦，比香港嘅地方啦。但係佢亦都有好多好多 Singlish 嘅劇集嘅，即係用新加坡式英語嘅劇集嘅。嗱，嗰啲嘢佢出唔到口嘅，但係喺新加坡。當地或者馬來西亞的華人圈子都好咧，係好受歡迎嘅。即係如果你睇嗰啲劇集水平並不高，因為資源不多，但係咧對於佢嘅身份認同係重要嘅。其實香港我都係有個咁嘅感覺，即係我哋過咗八九十年代之後咧，我哋嘅輝煌嘅時期過咗，即係我哋而家亦都俾一啲外來啊嘅電影又好啦，電視劇咧係主導咗個市場嘅，即係同以前係完全兩回事啦已經。 啊，即係話次官講嗰樣嘢咧，其實就係由於咧，其實都唔係淨係家變啊。狂潮嗰啲有做嘅，嗰陣時咧，最受歡迎嘅電視劇咧，其實不約而同嗰啲創作人咧，都基於一種對香港嘅歸屬感， 係有嘅， 有 嘅。 譬如話咧，變色龍啊， 係有嘅，唔係淨係無線， 係啊， 就係亞洲電視， 係啊， 都有呢個感受。 我最記得啦，嗰陣時變色龍咧就係講佢最後講嗰樣嘢係咩？就係佢話我唔怕人契弟，因為我最契弟。咁嗰陣時咧就係講緊咧係一個咁現實嘅社會嘅點樣去掙扎求存向下爬啊嘛。咁你係對個社會咧有個歸屬感，有個認同先至會咁樣做。但係問題咧就係你九七之後嘅香港人根本好迷茫、好迷失，而創作人咧你睇得出好迷失嘅。究竟我應該拍啲嘢去迎合大陸市場啊？我留喺香港嘅時候，我個取態係點啊？咁所以而家出嚟咧，其實我諗你而家仲講緊咧，有啲代表性嘅就無間道。之後有啲咩有代表性嘅作品？電視劇咧，電視劇更加冇。 電視劇講唔出添啊！電視劇 講唔出。呢個咧連帶咗咧，同電視劇一齊生長嘅主題曲，包括咧裏頭嘅角色嘅性格，都係同時咧受到呢個滋擾啊，侵襲。咁佢咧，譬如主題曲點解會而家同近時爭咁遠咧？原來當其時嘅配詞啊、填詞嘅人咧，好了解我哋嘅心態嘅。 哦， 譬如黃霑咁樣， 詹叔， 係詹叔啱啱死咗十六年。 嗯， 哦， 啱啱前日啊， 哦， 就係佢嘅死期。 嗯， 但係咧好奇妙啊！就係、是、我冇同佢，我都叫佢寫首歌嘅時候咧，譬如家變，都冇講聽嗰個主題講緊咩嘢。 係， 但係咧，佢唔知點解 心領神會， 心領神會咗嗰個家變嗰兩個字。 嗯， 佢就講咗變幻才是永恆。 嗯， 呢四個字。嗯。呢五個字，咁啊呢五個字其實就係我心裏頭。 六個字啊，小官。 係六個字。就是我心里头 点咗题啊， 想讲出嚟嘅问题， 就 变幻才是永恒， 知否世事常变， 系啦， 变幻才是必永恒， 变幻才是永恒个 keyword， 我哋嘅最重要嘅呢套片嘅后边想隐藏、想讲俾观众听嘅意思，但系佢又知道， 好嘢啊，真系 好嘢、啊，你唔使讲嘅听嘅。佢就睇听两个字啫，佢完全咩桥未有喎？喺我哋嘅桥 系啊，呢、這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哲学，无论系西方或者东方哲学嘅其中一个嘅命题嚟嘅， 系 变化同埋生命嘅关 系。系咁啊，呢好多片都系主题曲咧，已经将嗰个意思讲出嚟啊。咁咧，所以嗰阵时嘅主题曲咧。首得嘅喎， 係 唔係話唱得到？ 而家好似係得一首主題曲咁，因為首主題曲都係差唔多嘅， 係 不論佢嘅音調啦，不論佢嘅配曲啦，不論佢嘅詞咧，都係非常之似。 同埋嗰個所謂意境啊，如果你話真係有意境嘅話咧，其實全部都係講緊嗰啲嘢嘅。 係咯， 我其實真係對唔住，我唔可以叫嗰啲做創作咯。真係一個好罐頭嘅音樂咯，真係對唔住。 係啦，咁就算你幾好聽都係假。 係啊， 因為佢冇咗意義。佢頭嘅含金量啊，我哋用大陸嘅語言就講含金量，含金量係薄到真係咧水一樣，咁啊冇法子咧，使到人有共鳴感。一冇共鳴感咧，就大家唔會。 即係點解唔聽咧？個儀器錄音、演奏種種都好過以前。 係 點解冇以前嘅曲咁多人歡迎咧？嚇！呢、這個就係個軟實力嘅問題。 冇錯，今年即係今個月十一月啊，所謂個台慶月啊嘛 ，TVB 咁佢就理論上咧就應該係將係最重視嘅重頭嘅電視劇嗰兩線電視劇推出嚟嘅。 係， 但係你留意一下咧，兩線嘅電視劇咧都唔係重新創作續集嚟嘅，係舊橋嚟嘅。以前你創作咧，譬如正話次官所講咧，其實個背後嘅創作人咧有啲信息嘅，有啲嘢想同人講。其實呢個就係創作嗰、那個。動力就係咁啫嘛，但係而家咧就好似直情連呢個基本嘅溝通嘅都冇， 即係驚啊！驚住如果創作咧，啲觀眾唔接受咧，咁嗰時唔知點算咯。個老細點樣睇你，佢又唔知。 呢個商業上嘅考慮， 考慮考慮埋咧，呢個唔係淨係佢自己頂頭老細，仲有個無形之手嘅老細點睇你咧？咁咪變咗咧？拿手唔成勢啊！ 係啊， 就唔知點樣樣做至啱。 佢驚踩過界。 係係係。當然啦，今日我哋時間好短，就根本冇咩機會談到譬如 Netflix 喺美國嗰個影響力、HBO 嘅影響力，點解可以將一啲我哋頭先講嗰啲咁唔好嘅地方，可以相反地做咗一啲好多嘅製作出嚟？ 講到我其實我哋都未比拼到呢個韓劇同埋 完全冇機會比拼。 但喺呢方面都已經大把嘢講。 係啊， 呢個方面嘅比拼已經好啲。 一定要出第三季。 一定要出第三集冇辦法。 嚟多次啊！ 好啦好啦， 好啦，咁啊星期四咧个题目咧就系健老健康保青春，咁啊邓达志咧请到吴桂生医生，咁啊同小弟咧一齐讲呢个问题，咁啊跟住嚟呢只歌咧自言自语啊，又系你 自言自语，系佢专长嚟嘅， 系专长，咁啊。播完呢只歌之后咧就新闻报道，咁啊之后咧就系、是。那些年啊，張惠記，咁啊，大家聽完呢個好歌節目，自大家休息啊。咁啊，多謝啊，陳生。 係。 咁啊，下次咧再嚟。 一定要嚟。 煲下劇，做下功課先。 好好好。 好啊好啊好啊。 好，拜拜。 拜拜。